40年特别节目，活力新北京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尹学云的中篇小说《李海叔叔》。 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带来巴金的散文《生命》和冰心的散文《往事》。尹学云1964年出生，是天津蓟县文化馆干部，8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迄今已经创作和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，短篇小说《难得浪漫》获天津市首届文学新人奖，中篇小说《女人是祸水》和《我爷爷与大刀梁英》获天津市文化杯小说大赛一等奖，小说《家园》获人民文学颁发的全国文学作品大赛创作奖，短篇小说《盛夏》、诗歌《怀念三毛》获天津市文化杯文学大赛二等奖，士别十年获得第17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中篇小说《李海叔叔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父亲当了3年的生产队长，生产队解体了，开始是有风刮了过来，说别处早就包产到户了。我不信，我喜欢生产队，觉得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才是生活。我只是以学生的身份到生产队劳动过，大家比着赛的讲笑话，既动口又动手，比着赛的学偷懒，比着赛的占生产队的便宜，那种生活简单快乐有趣。高中毕业后一直想融入到他们之中，但就是缺那么点勇气。从叔叔那里回来的路上，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。我对自己说，你没有退路了，是时候了，去参加劳动吧，即便是为了体验生活，也应该有行动了。我从大马路上下了车，一个人往家里走，走到家门口，正好碰见母亲牵着一头驴回家，是头好大的灰驴，大概不情愿被人牵着，头总往缰绳相反的方向挣脱。我帮着母亲把驴轰进了院子，问母亲要干啥活。我以为驴是从生产队借的，可母亲说驴是咱家分的，那么多人抓阄，一下子就让我抓着了。母亲的兴奋溢于言表，说队里一共就有5头驴，又有老又有小，只有这头驴不老也不小，当然还有牛和马，可那是大牲畜，不适宜在家里饲养。就像倒憋了一口气，我一下子就给闷住了。我刚下决心到生产队参加劳动，没想到这样的机会就永远失去了。我还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，大片的土地被切割，机械化怎么操作，现代化怎么实践，各家各户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人心就会散如沙，大家心不往一处想，劲儿不往一处使，要实现共产主义还不得驴年马月。我整天瞎想，父亲却早早收拾好行囊出发了。母亲说父亲一辈子挣的钱能压死一匹骆驼，父亲一生就对两样事有瘾，一是干活，二是挣钱。 终于不要介绍信，也不用请假条，我猜 父亲骑在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上，心一定是飞起来的。村里建起了服装厂，我带着家里的缝纫机到厂里做了工人，工资不低，但我工作的不愉快，心里总像长了雾，看不清自己，也看不清别人。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晨6点到晚上10点，中间只有隔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，要跑着回家，再跑着回来。我把那些所谓灵感的火花都随手记录在衣服的卡片上。这年的正月初一，叔叔是坐长途车来的，他把我关在了门外，说有重要的事跟我父母商量。叔叔走了以后，母亲才告诉我，叔叔想跟我家结亲。我不明白，啥叫结亲？母亲戳了我一指头，你叔叔看上你了，要你做他家的儿媳妇，你乐意不？我立刻心如鹿撞，这样的事在我还是新鲜的。胡姓同学如春光乍泄，那一段很快就过去了。叔叔喜欢我，让我的心里甜丝丝的。后来我想，假如当时父母答应了叔叔，我可能也不会反对。毕竟我喜欢叔叔，也喜欢自贡哥。自贡哥是一个漂亮的男孩子，我在他面前甚至有点自惭形秽。他在山上给我砸野核桃，两只手都像生锈似的变了颜色。他只允许我摸白白净净的核桃仁，说女孩子要保护好自己的手。跟他玩在一起十几天，是我有生以来不一样的生活。那种生活轻松、愉悦、时尚、浪漫。我们赤着脚在小溪里趟水，鱼儿就在指缝间钻来钻去。如果我不想脱鞋袜而又想过小溪，自贡哥二话不说就会把我背过去。我不知道自贡哥是怎么想的，我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，但这个喜欢跟想嫁给他肯定是两层意思。母亲告诉我，叔叔提出这个要求时，父亲斩钉截铁回绝了。叔叔显然没想到父亲会拒绝得这般彻底，伤心地落了泪。他觉得是父亲瞧不起他。在这之前，父亲一向是有求必应，叔叔就像是被父亲宠坏的孩子，对父亲的拒绝没有一点心理准备。我也很难过，我的难过有点莫名其妙。我对父亲拒绝叔叔没感觉，仿佛是父亲拒绝或接受都不关我的事。我的难过是因为叔叔，叔叔的难过让我觉得不能承受。换言之，我为叔叔的难过而难过，这里面的关系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能捋清楚。因为我是联络两个家庭的桥梁和纽带，所以父亲郑重其事跟我谈了一次话，明确表示我不能嫁到叔叔家，叔叔再喜欢我也不行。他说那个地方太穷、太远、太偏僻，现在我们家里的日子刚缓上一点劲儿，我不想你去受那个罪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点点头，明白了父亲的话。多年后想起这件事，我仍然觉得父亲是了不起的父亲。面对这件事，父亲首先考虑的是事物本质，一点也没有被他与叔叔的感情所迷惑。父亲可以散尽钱财，却没有舍下女儿。只是父亲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时代变化得快，有朝一日，叔叔的儿女们全都走出了穷山沟。这一年的春天，叔叔给父亲写了封信。在这之前，收信人的名字一直是我。我把信打开，草草看了下，转手给了父亲。叔叔说，他家想盖房子，材料都准备得差不多了，但粮食不够，想跟我家借些小麦。父亲赶忙走进储藏室，掀开水泥做的钢盖看了看。父亲说，你叔叔盖房是大事，他家缺粮食，我们赶紧想办法给他送过去。经过商量，我自告奋勇和哥哥每人一辆单车上了路。哥哥驮了只大口袋，里面大约有180斤小麦，我驮的口袋小些，也有5-60斤。那年是包产到户的第二年，我家分了7块地，种了7块麦田，每块地春种秋收的过程都可以写一本书。家里的缸啊、屯啊都被小麦挤满了。哥哥做生意去过一次叔叔的老家，而我是第一次骑车走这么远的路。我们没有走通衢大道，而是选择了小路。哥哥说，小路要翻越2道山梁， 但是比走大路节省很多路程。 我刚出县界，人就累得走样了。从我家到县城38里，从县城到县界25里，出了县界是遵化，到山里还有10几里的路程，还远没到翻越山梁。哥哥不得不走走停停等着我。大概是因为不得法，我大腿内侧似乎是磨坏了，火烧火燎的疼。翻越第一道山梁名叫半壁山，我抬头往上看一眼都要晕了，别说推着车，车上有重载，就是让我单手徒步走，攀上去大概都会累残。大哥弓着腰推车，一手扶把，一手拽住后车座，一步一步朝上走。走出几步，大哥回头说，你先在下面等着，回头我帮你推。可我不忍心让大哥再攀爬一遍陡坡，我对自己说，你不是想体验生活吗？这就是生活呀。我咬咬牙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开始爬坡，无奈腿肚子抖得厉害，长把的两只手也开始不听使唤，刚走出10几米远，就连人带车摔倒，自行车压在了粮食口袋上，我躺在自行车上，轮盘在我身下哗啦啦转动，腰处有些硌得慌，可我一动不想动。天近正午，太阳白花花的，山峦叠翠，峻鸟高飞，我此时的感觉是心脏响若重锤擂鼓，口干唇裂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山崖下就是大水库，一池碧水映着蓝天白云，可是我一步都不想再动窝，那种累实在是连咬牙的力气都没有。这时候有辆马车停下了，车把是很响的鱼了一声，拉动了车闸，他用脚碰了下我的脚，问我怎么了，我把脚收回来，坐起了身。车把是位上了年纪的大叔，有双和善的眼睛。我说我实在走不动了。我看了看驾辕的那匹马，是栗子皮的颜色，有4条健硕的腿。我鼓了鼓勇气说，我要去苦力峪，你能让我搭个便车吗？车把是看了看前方，吃惊地说，苦力峪在山旮旯呢，你们到那儿去干啥呀？听说我们是去走亲戚，车把是说，我是本地人，都没去过那个地方，连路都不通。看了看粮食口袋，车把是说，他们还有没有好亲戚，不容易啊。说完把鞭子夹到腋下，弯腰把粮食口袋抱到了车上。 好，朋友们，尹学云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《李海叔叔》，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。这篇小说写作手法较为传统，主题也不新鲜，但对李海这个主人公的塑造非常耐人寻味。李海叔叔本是知识分子，但困于贫瘠的乡村，为了养活5个儿女，只能采取一些牺牲尊严的手段。作者在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，带着对生活艰辛的深深理解，以及挣扎求生的人们的深深同情，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人性本质上的善良。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。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，为大家带来巴金的散文《生命》和冰心的散文《往事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生命，1934年7月，在北平，我接到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的来信，他说愿意跟我去死。这样的信我已经接过好几封了，都是一些不认识的年轻人寄来的。现在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，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我的窗前种了不少的龙头花和5色杜鹃，在自己搭架的竹篱上缠绕着牵牛花和美国豆的长藤。在7月的大清早，空气清新，花开得正繁，露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对面屋脊上站着许多麻雀，它们正吵闹地欢迎新生的太阳。